下撑起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大约在冬季，在这个朝头早觉得有些冻的早上来听这首歌特别有感觉的。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五点搭二了吧。听的呢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里。今早早有钱佩佩为你主持的。刚刚为你送上的有齐秦的大约在冬季。提提你啦，今天的日子就来到2020年的12月18号星期五的早上，农历有11月初四。上个星期的这个时间就佩佩揀了很多国语的歌曲。咁今个礼拜跟普通话台联播，更加要播普通话歌啦，是吗？讲起很多国语歌，佩佩特别喜欢这位的女歌手。张惠妹，剪爱。 人变了心，言而无信，人断了情，无谓伤心。我一直聆听，我闭上眼睛，不敢看你的表情。满天流星，无穷无尽，我的眼泪擦不干净，所以绝口不提，所以暗自反省，终于我挣脱了爱情。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天真如我，张开双手以为撑得住未来，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越想得深，满天流星，无情 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天真如我张开双手以为撑得住未来，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越伤的伤 春节嘅爱如潮水啊，同你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吓。大致多云，早上相当清凉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约为18度啊，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咁展望咧，周末至到中冬至，即系下个礼拜一啦，气温咧系会再度下降嘅。早上市区咧气温系会喺12-13度左右，新界咧系会再低2-3度嘅。新界温15度，相对湿度73%。嗱，好多时候咧，啲人都话啊，圣诞节咧如果着呢个短袖衫咧就冇。我记得好似几年前咧都试过。圣诞节真系有啲热嘅，咁啊下礼拜系圣诞节啦。其实咧我自己就唔系好中意冻嘅，因为咧冻咧即系一来又好容易会唔觉意就会感亲啦，二嚟咧一冻嘅时候咧就唔想喐啊个人，咁同埋即系着好多件衫好臃肿，加上近排你知新冠肺炎即系呢一个比较即系肆虐啦。咁啊，更加咧觉得如果要病，真系好担心噶嘛，系咪？咁所以都系，唉，最好今个圣诞节如果暖啲就好啦。不过好多嘢都唔轮到自己选择嘅，最紧要系自己做足呢一个嘅准备功夫啦，着多件衫，有羽绒啊攞羽绒，冇羽绒啊攞多两件衫啦。不过即系点样都好，我觉得喺屋企咧系最温暖嘅，千祈唔好翻屋企，屋企先系最温暖嘅地方。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从来我就不曾后悔。初见那时美丽的相约，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天色已黄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善变的眼神，紧闭的双唇，

上星期在尼日利亚被绑架的几百名男生已经获释。西北部卡齐纳省省长发言人说，被释放的344名学生状况良好，将会移交被安全部队，在接受检查之后会回家。事发在上星期五，有枪手突袭当地一间学校，并绑走大批学生。虽然激进组织博科圣地宣称同事件有关，但尼日利亚当局说是同伊斯兰组织有联系的当地帮派策划。太极拳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召开网上会议，评审57个国家或地区申报的5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国单独申报的太极拳经审议获通过。太极拳自17世纪中叶形成以来世代传承，习练者遍布全国各地，并在海外有广泛传播和传承。太极拳对于习练者的性别、年龄、体质、职业、民族并无限制。透过练习太极拳，民众在修身养性、强身健体的同时，亦都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本港最新失业率为 6.3%， 轻微收窄 0.1 个百分点。同消费及旅游相关的行业，即是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合计的最新失业率略为下跌 1.1 个百分点至 10.1%。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劳工市场在9月至11月仍然疲弱，这段期间本地第三波疫情趋稳，劳工市场呈现轻微改善，但由于最近的第四波疫情，劳工市场压力预料在短期内再次上升。有学者估计，随着保就业计划在11月结束，加上第四波疫情，下个月公布的失业率数字可能会再攀升，又担心如果本港疫情仍然未能舒缓，明年的失业率可能会破7%的水平。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303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22点，升2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 7.753， 日元 103.11， 瑞士法郎 0.884， 加元 1.273， 人民幣 6.534， 英磅對美元 1.358， 歐元對美元 1.227， 澳元對美元 0.76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1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886.1 美元，賣出 1887.26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至冬至，气温再度下降，早上市区气温在12-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6:30，香港电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时间来到早上的五点搭八，听近的呢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合广播，清晨上嚟，钱佩佩为你主持的今朝早。今朝早的气温呢都 OK 的，有15度，相对湿度73%。不过呢睇下你老波嚟緊又会再冻啦。真係好怕呢啲咁嘅天氣咧，又凍，跟住又暖翻啲，跟住有時候落下雨，跟住又好乾咁樣。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因為天氣嘅嘢唔輪到你去選擇，咁只可以有啲咩即係令到自己有得選擇咧，就係著多件衫啦。同埋即係以前咧，即係尤其是夏天咧，戴口罩真係好辛苦嘅。冬天戴口罩我又覺得 O K 嘅，有時去啲好凍嘅地方咧，我都特登係戴個口罩，因為如果凍嘅時候吸入冷空氣入去個氣管度咧，就好容易咳啦。亦都觉得好唔舒服嘅，咁所以咧，冬天好多时候咧，我都会选择戴翻口罩。咁啊，近排真系日日戴口罩啦，口罩已经成为咗生活嘅一部分。头先咧，同新闻报道嘅同事咧就倾开啊，佢今日个口罩都几靓，咁真系嘅。而家啲口罩咧出到即系五花八门，咩样都有系嘛，咩颜色都有。咁啊，可嚟配搭下，都起码令自己有个新鲜感啊嘛。咁但系你话，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咧，都系要揾个干净。同埋揾一个咧，就系合适你嘅口罩，即系个大细啊，又或者咧，可能系佢嗰个强度啊，系啱嘅适中嘅口罩咧，先至系最重要啊。咁当然啦，喺适当时候就要做适当嘅嘢啦，落雨嘅时候就要担遮啦，系嘛，冻嘅时候就要着衫啦。但系室外温咧15度，相对湿度73%。呢个时候我哋有范晓萱。Ring 怀念有一年的夏天，一场大雨把你留在我身边，我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那时我们被困在路边，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我们就厮守到永远。Rain falling in my heart， 你的声音仍然声音我心田，世界改变在海角天边。 Rain falling in my heart， 你的诺言虽然没有实现，爱是雨点落在昨天，永不放弃的着你那被淋湿的脸，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那时我们被困在路边，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我们就厮守

即系我见到上个礼拜咧，就好多人就去睇呢一个，即系郊外睇呢个红叶啦，系嘛？咁但系咧就去到郊外仲多人过铜锣湾同旺角啦。咁其实系咪即系都应该，即系大家都要谂下，都即系疫情噶嘛，系嘛？况且即系下个礼拜咧就系呢个冬至啦，又系呢个圣诞节，其实都好挣扎。究竟冬至系咪应该翻屋企同即系长辈食饭咧？但系又惊自己有菌带翻去，咁唯有就系忍耐一下啦。圣诞节更加。普天同庆的日子，可能即系平时都可以考虑去睇下灯饰啊，或者食下节诶圣诞餐啊，咁即系或者约啲朋友出嚟，即系庆祝嘅饭，或者可能去教堂去望弥撒啊等等。但系即系喺呢啲疫情当中，都系尽量留喺屋企安全啲，保护人又好，保护自己都好啦。都尽下自己一分绵力，希望可以尽快扭转呢一个嘅疫情局面啊！我愿意，唔知道你愿唔愿意咁做呢？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 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嘅六点钟啦。转头翻嚟咧，有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星期五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滚豪医生嘅出现啊。当然有佢嘅出现，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精神健康嘅话题啦。听埋首歌，翻嚟之后咧，就会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啦。呢个时候我哋有邱克李林认错。 I don't believe in 是我放弃了你，只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决定，以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故意让你伤心，却刺痛自己。天地台北 City，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I hate myself，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 八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至冬至，气温再度下降。早上市区气温在12-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6级，有一两阵微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7级，可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6级，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7-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7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再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303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22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13，瑞士法郎0.885，加元1.273，人民币6.534，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227，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兑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5.4美元，卖出1886.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我系 Lisa 拉人，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啊！咁啊，虽然咧就系今即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咁所以咧就四台呢个中文台联播啦。咁啊，当然啦，一五台嘅朋友咧就平时都听惯咗，系喺呢个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可能对于呢一个嘅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嘅朋友咧，呢个时段应该平时应该系听紧晨光第一线嘅系嘛，系啦，不过唔紧要嘅，咁因为咧都系一啲好有资讯性嘅节目啦，咁啊一阵间咧都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咧同大家讲下呢个精神健康嘅问题嘅。当然啦，你话咧即系喺呢一排咁嘅疫情底下咧，即系个个人个心情咧都系大上大落嘅，亦都系即系有啲唔开心啦，或者有啲硬系觉得唔舒服啦吓，即系我讲紧系个心情唔舒服，唔系个人嘅嗰个体质唔舒服。咁但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可以即系得以舒缓呢？无论系自己又好，或者身边嘅朋友又好。希望都可以帮到佢嘅。咁啊，星期五咧就可以听多啲呢一个嘅沈医生嘅讲解咧，之后咧希望都学到少少啦吓。提提你啦，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嘅12月18号星期五嘅早上啊。咁啊，农历咧就系11月初四啦吧。听首歌翻嚟之后咧，就会有医生嘅出现。我哋等紧佢啊！呢个时候我哋有张洪亮嘅歌声。啊，今日啲歌咧，首首歌个歌名都咁长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 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着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着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健健康康在清晨，佩佩身边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哇，今日讲呢一个话题呢，相信好多家长们呢都好想知道点样去帮小朋友嘅。咁啊，就係讲緊呢个考试压力啦。讲緊呢个考试压力呢，我又记起呢我家嘅公子呢有一个同学系幼稚园阶段㗎啦。逢考试测验呢佢都会呕㗎喎，即係佢唔係普通咁呕，佢真係有嘢呕出嚟嘅。咁但係呢佢又冇病冇痛㗎喎，淨係考试或者测验期间佢都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咁我哋后来就知道原来佢係因为有呢个考试嘅恐惧，於是乎佢哋就会呕。係咪真係都会有即係 去到咁严重会咁样㗎呢？ 其实係㗎，即係都唔少见㗎。即係当然啦，你咪唔係话佢考试嗰阵时好多问题啊，好多呕啊，不适啊，就代表佢一定有即係一个 個病態咁樣嘅，係有啲反應咯。嚇、 嗯， 呢啲反應背後可能隱藏咗一啲嘅焦慮啊，一啲情緒啊，嗯、或者佢一啲嘅即係不安啊咁樣感覺。咁、嗯嗯、所以我哋通常講緊即係除咗幫佢鋪排啊，點樣去到嗰個考試策略啊、計劃啊、温習嗰個時間表等等啦、啊，幫佢減壓啊等等啦、啊。咁其實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要同佢睇翻咧。呢、这個考試嘅意義啊，即係佢如果好多時候咧，係啲小朋友用個考試啊或者學業咧，慢慢形成佢自己一個自我價值啊，人哋點睇佢嘅一個情況嘅話，就有少少嘢要去到即係調節佢啦。咁、當然呢個好正常啦，大家都即係細個都係咁嘅，即係好多時候就用咗呢一個成為我哋嗰個價值感啊、價值觀啊咁樣，或者嗰個自我嗰個去到邊個位啊咁樣呵。呢個好正常嘅。咁但係如果佢將所有嘢都係淨係睇呢一個成績，考試嗰個表現去到做個指標嘅話咧，咁就係要調教咯，幫佢。咁、有時就係正正屋企啊，或者屋企人嗰啲對佢嘅態度啊，佢哋嘅期望啊，係咪啊？咁好多時候將自己嗰個焦慮投射咗落呢一個小朋友身上、啊、你考試唔好就點點點啊，咁嘅時候咧，其實佢好大壓力咯。咁、正正呢啲壓力咧，就會即係令佢有身體有啲咁樣嘅不由自主嘅反應啊。 咁嗱，你講緊會唔會都有啲小朋友係佢自己對自己要求都好高，定係其實大部分都係因為家長嘅要求好高，先至引致到個小朋友對自己要求高咧？ 兩樣都有嘅，即係確實咧，即係一個小朋友生出嚟咧，佢有佢嘅脾性嘅、有啲特別敏感嘅，真係嚇、對自己特别是紧张啊，好睇人哋点点话佢嘅咁样。咁另一半咧就系屋企人或者即系佢成长历程咧，佢所听到见到嘅嘢，尤其是父母对佢态度啦，系、嘛要求啦、期望啦，以至佢譬如学校里边老师讲嘅嘢啊，同学仔之间嗰啲嘅比较啊等等咧，都系形成佢呢啲嘅观念嘅一个因素咯。咁、好多时候当我哋去到即系鼓励或者小朋友或者去到帮家长点样去帮个小朋友嘅时候咧。就是怎样看他回他有一个正即是用一个正向的即是心理帮助个小朋友建立自信。例如呢有几样东西的、例如呢就是帮个小朋友接受自己接纳自己多一点。很多时候呢太多的否定、太多的批评、太多的指责啊这样。那令到个小朋友呢自我都不接受自己、不要讲话成绩就算自己有些不好的情绪不开心的情绪都惯了收埋。咁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嘅反应就会听啲家长讲话，诶，使乜唔开心啊？你自己又唔用功啊，你自己又唔读，叫咗你读噶啦咁样。咁呢啲咧，往往就 都好负面咯、 啊。系啊，即系佢哋会即系有负面情绪都唔敢讲，系咪啊？唔好话个表现唔好啦。咁、所以首先接纳自己先，无论嗰个表现系点，无论个情绪有啲咩情绪，负面情绪、正面情绪都好啦，都可以分享嘅、都可以自由去分享，有一个。言语表达出来的咁话俾屋企人听身边嘅人听咁同佢一起去同行分担咁呢个第一点好紧要。第二就係要教个小朋友呢点样去管理自己嘅情绪、当佢有唔开心驚紧张愤怒嘅时候呢、即係可以搵人倾诉㗎喎亦都可以呢即係做一啲嘅譬如话深呼吸啊、又或者呢可以做一啲嘅即係减压嘅方法 呢。喊得唔得 喊又得、又或者呢佢可以真係用好多即係譬如话练嗰啲压力球啊、等等啦吓，呢啲咁嘅嘢咧，去到发泄佢自己、抒发佢自己嘅情感、其实都系可以去到陪伴佢嘅一齐做嘅嘢嚟嘅。 咁但系我头先所讲，你话练呢个压力球，系咪应该家长练多啲咧？通常都系家长紧张过个学生噶、哦。 咁所以我哋之前几集都有讲过一样嘢，就系点样去帮佢有自控能力啊嘛，系咪？ 家长自己都弱啦。 系啦，冇错啦。咁如果我哋样样帮个小朋友。管晒啊，控制晒嘅时候咧，佢根本就唔需要去自制，需要自控，系咪啊？咁佢就训练唔到自己呢样嘢咯。咁、所以家长都要勒住自己， 系 啊，即系好紧张噶啦，好肉紧噶啦，但系咧都可以， 唔可以表现得咁紧张嘅。 冇错啦，都系话都要同个小朋友讲，呢个系你嘅责任，你自己处理啦咁样。 呢、這个我都系我成日同小朋友讲嘅说话嚟嘅，即系话将来嘅生活系你嘅，咁你要点样去操控你自己嘅生活，就掌握喺自己手。 冇错啦，虽然自己内心咧紧张到不得了。 要 冇错， 但系都要忍住嘅。 系 咁啊，第三咧就系个即系帮个小朋友一啲嘅规划啊，无论喺嗰个即系学业上边啊，以至佢个生活上边啊，讲紧系一个生涯规划啦，可以话 吓。 佢即系有啲咩发掘佢嘅长处啊，然之后帮佢定立一啲目标啦。 吓 咁呢啲都系对于佢认同自己吓、有建立自我价值咧，系、一啲好紧要嘅一啲步骤，实际可以做到嘅嘢咯。 系即系可能我哋会可能你读到某一个程度咧，你就可以又得到啲乜嘢噶啦咁样。又或者可能你讲将来嗱，你想咁样咧，我哋就要达成呢几个 step， 你先可以去得到啦。即系可以帮佢去话俾佢听，佢点样可以去到佢最终嘅目标。 冇错啦，可以或者可以话就系同一齐发梦啊。即系有时同佢谂下啊，你有啲咩梦想啊？你想点啊？即系可以天马行空得噶。咁如果捉到一啲比较真系实际啊，你都觉得啊呢个其实都啱佢噶，或者都系几合佢嗰个性格噶，咁啊可以一齐同佢再即系嘅具体啲去到倾，同埋咧去到将佢即系将佢拆细， 系 逐步逐步。咁如果我哋达到呢个咁遥远嘅目标，我哋中间经过好多步骤噶噃，咁、不如我哋又谂下有啲咩我哋要做啊？咁然之后用一个好细嘅步骤，逐步逐步咧去到帮佢一齐计划同埋达成啦。 咁讲紧呢啲目标，可能未必系学业上边嘅， 冇错， 甚至乎系一个娱乐或者系一个一项运动，其实都可以帮佢 set 一个目标。其实系咪当佢达成咗其中一个目标之后，其实佢成个人嘅自信心都唔同咗。其实对于佢考试又好，或者佢嘅学业都好，其实都会有帮助。 冇错啦，正正就系呢样嘢。当佢有个自信心嘅时候咧，佢唔会净系依赖咗嗰个成绩做嗰个指标啊。咁、就算个成绩又未必系咁理想都好啦，佢会再努力啊。佢會彈翻起身啊，係嘛？咁就唔會一沉即係不缺啊。 未必個個都做到醫生、律師噶嘛，係咪？咁其實即係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行業，甚至乎有啲行業未必需要學歷嘅，或者唔需要咁高學歷嘅。其實佢如果有個目標去做，其實都可以幫到佢達成即係某一啲嘅目標噶嘛。 絕對係，絕對係。呢、這個只要係佢嘅興趣、佢嘅長處嘅話咧、其實真係可以好好嘅鼓勵佢咯。咁頭先講咗係一啲即係點樣去幫佢即係建立自信啦。咁翻翻嚟就係講。佢真系喂面对紧考试啦，有啲咩方法可以帮佢减下压啊？个小朋友读到好辛苦嘅时候，有啲咩可以做啊？ 煲汤俾佢饮啦，系嘛？即系通常都系咁啦，或者可能我自己以前细个读书嘅时候咧，我就好中意买到一台零食嘅、尤其是朱古力，因为朱古力咧可令到自己精神啲嘅。咁我自己选择读书咧就会系半夜起身读嘅、因为我觉得要瞓醒读嘅。咁但系呢个亦都系两难嘅，因为我啲小朋友咧就中意读到好夜嘅。其实边样嘢会啱啲咧？ 其实呢个就冇话绝对，不过有一样嘢带出好紧要啦，就系、我哋帮小朋友预备考试或者鼓励佢做嘅嘢就 系 要重视个睡眠。 系、 有时即系大家都知啦，咁瞓得够咁梗系紧要噶啦。原来我哋知道咧，嗰个睡眠嘅功用咧非常重要，不单咧系帮我哋即系修复啲脑细胞。之余咧，仲有就系佢会帮我哋重整嗰啲嘅资料啊。我哋日头学习咗嘅资料，有住我哋考试嘅时候要读好多嘢， 嗬、 读读完都唔系好记得自己读咗啲乜啦。但系真系经过个瞓觉之后咧，佢帮我哋自己执翻好嗰啲嘢，重整翻噶吓。咁、所以咧，嗰、那个睡眠啊，对于即系考试期间咧，相当紧要吓、虽然啦，即系而家越大嘅话咧，嗰啲嘅嘢要读得就越多啦，越多资料啦，咁变咗可能真系要预备嘅时间真系好多嘅、以致嗰个小朋友咧，未必有咁多时间去到瞓嘅。我自己都有个经历就系、我记得我读大学嘅时候读医嘅时候咧，我有一科咧就读到好夜，读到差唔多五点钟、四五点啊咁样，咁啊都七点要起身啦。咁我仲谂紧，好唔好 瞓好定唔瞓好咧？ 系定系读埋佢好咧？咁后屘我都选择咗瞓觉，因为我真系觉得瞓觉好紧要。点、知我就系瞓咗嗰个几两个钟咧，我觉得起身之后咧，将我琴晚读嘅嘢都好似自己入边组织咗一次咁样噶吓，咁、所以咧就系非常紧要。 我知啦，作为家长有咩可以帮到手咧？就系帮手嗌醒佢，等佢唔使担心自己唔知醒起身。 冇错啦，冇错啦。咁你头先讲紧个睡眠咧，一般人啦吓，即系嗰个睡眠嘅循环咧，讲紧系大概九十分钟， 吓、 即系个半钟头到吓，咁、就系一个睡眠嘅一个循环啦。咁、如果譬如个半钟啊、三个钟啊、四个半钟等呢啲咁样嘅时间咧，都系比较有效啲嘅、即系佢有一个比较好嘅休息咯。咁、当然呢个系一个即系概略嘅时间啦。咁但系大概可以用一个咁嘅指标。咁另外除咗睡眠之外咧，就系讲紧一啲嘅，当佢读紧书嘅时候，咁点咧？咁有时读读下，我哋鼓励就系譬如一个钟里边 都有抽五分钟出嚟咧，起一起身， 系 咁、因为始终个小朋友专注力咧系好有限，系咪啊？咁可能一个钟都系一个比较极限嚟噶啦。咁、佢再坐落去咧，其实读唔到几多 嘅，入唔到路， 入唔到路。咁我俾佢一个 break 佢咯，即系五分钟啊、十分钟啊咁样、可以俾佢食啲茶点啊，听少少音乐啊咁样。 打阵机得唔得噶？ 打阵机我谂就未必咁好啦。啊，有好多时候咧，小朋友就好想打落去啦，系咪？都令佢嗰个心咧去咗打机嗰度啊，咁啊翻翻嚟读书又觉得好闷啊，好辛苦啊咁样，咁就尽量就即系避免啦。系、除咗一个 break 之外咧，咁例如可以帮佢一啲深呼吸啊，帮佢做一啲局部肌肉放松嘅运动咧，都系非常之好噶、哦。咁又大家可以上去网上边咧，其实好多呢啲嘅短片啊。大家可以找到的，咁都好有用。咁另外按摩眼睛啦、当你读到好辛苦嘅时候呢，搣埋双眼啊，由嗰个眼嘅中间呢，即係眼眶嘅中间呢，慢慢将佢一路按摩按摩到去旁边啊，咁样咁大概係十几秒咁按一个圈咁样，其实按多十个圈咁样，其实就都几舒服嘅。 或者可能搵条热毛巾去敷下隻眼啦， 都可以， 都可以。总之係做一啲令到佢眼部放松嘅一啲嘅动作，其实都可以帮到手嘅。 冇错啦，其实同样仲有音乐都紧要 嘅。 咁因为有啲研究呢，当然呢都係即係一啲研究啦，咁就话我哋可以参考咧，就系话音乐咧都可以引发我哋嗰个脑部咧释放一啲即系波段出嚟啊，例如有啲 alpha 波啊咁样，可以帮我哋咧稳定情绪噶， 系 咁，所以可以喺个焦虑紧张嘅考试温习里边咧，有少少帮到自己放松。 即系话简单啲讲，可以播一啲轻音乐啦，又或者播、即系节奏系比较慢啲嘅音乐，系咪会比较好啲咧？ 冇错啦，即系可能有啲柔和啲啊，可以 relax 啲嘅音乐啊，咁样咁都系即系相当好嘅。 好啦，咁今日咧唔该晒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冠雄医生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探讨唔同嘅话题啦，拜拜， 拜拜。 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 时间嚟到早上嘅6:28啊，咁啊，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噃。听紧嘅咧有陈淑桦嘅梦醒时分啊，希望呢个时间都系你梦醒嘅时分，可能要起身翻工啦嗬。咁啊，约定你啦，听朝早喺5:00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清晨爽利再见啦噃，听朝早。再见了，拜拜。 除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专家小组开会之后，投票通过建议紧急授权使用莫德纳药厂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预料当局很快会批准，成为继辉瑞之后第二款获美国紧急授权使用的疫苗。专家以20票对0票通过建议，认为18岁或以上人士接种疫苗之后的好处大于风险。一经当局批准，疫苗将会立即开始分发。卫生部长阿扎说，590万剂疫苗已经准备好在全国范围内配送。专家早前确认莫德纳的疫苗有效率超过94%，而且没有引起任何重大安全问题。和辉瑞有份研发的疫苗不同，莫德纳的疫苗无需储存在摄氏零下70度的超低温，因此更加容易供应偏远地区。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承认国家抗疫失败，有很多人死亡。74岁的古斯塔夫发表年度电视讲话，形容2020年是可怕的一年，国民在艰难的情况下遭受巨大痛苦，有人不能够和离世的家人讲再见。他又说，感觉自己和新型冠状病毒好像越来越接近。瑞典累计近35万人确诊新型肺炎，超过7800人死亡，当中超过90%死者是70岁或以上。政府一直只是呼吁民众尽公民责任，遵守防疫措施，从未实施全面封锁。官方报告显示，政府的政策未能保障护老院的长者，要负上责任。美国多个州向法院提出诉讼，指控 Google 在互联网搜索市场中存在广泛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是美国两个月内第三宗针对 Google 的诉讼。今次诉讼由科罗拉多、艾奥瓦和另外两个州牵头，其中艾奥瓦州总检察长表示， Google 利用市场地位去累积和利用数据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认为 Google 拥有的消费者数据和信息可能超越市上任何一间公司。科罗拉多州检察长批评 Google 的反竞争行为保障公司的搜寻器垄断地位，并排除竞争对手。今次入禀的州份要求将案件和美国司法部在今年10月提出的诉讼合并。而在前一日，德州牵头的10位共和党州检察长已经联合决定向 Google 提出诉讼。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宣布将会在法国兴建一间手机网络设备工厂，是中国境外首间同类厂房。新厂房位于东部一个法德边界附近的小镇，华为将会投资最少2亿欧元，初期可以创造300个职位，目标是每年为欧洲市场生产价值10亿欧元的设备。美国一直指控北京会透过华为的设备监控和窃取使用者的个人资料和数据，危害国家安全，要求盟友不要使用华为的设备。法国政府未有全面禁止当地手机营运商使用华为设备，但任何电信公司如果计划购买华为的 5G 设备，他们的牌照到期之后不会获得延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至冬至，气温再度下降，早上市区气温在12-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嚟到朝早嘅6:34，欢迎收听12月18日星期五嘅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主持节目嘅系刘国华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第四波疫情持续严峻，政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翻到去七月最严谨嘅状况。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接受本台专访嘅时候，呼吁市民忍多一阵，话政府唔想推出对社会经济民生影响。